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汇编里面引用了元朝天如禅师的一段开示，这一段开示的文很长，意思是说古人有一首偈，说的是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这一首偈是高度警策修行人的，这些话也是所谓的老生常谈，哪个不知道，哪个不会说呢？啊，禅师说得很好啊，先前诸位大德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宋朝时候曹寒前世在唐朝时候听法师讲一次经，佛家讲一座就是一次，听完之后他很欢喜，达斋供众，就种这么一点善，使他好几世啊都能够不舍人生，都能够生活得很好。到宋朝时候做到了将军，由此可知，现前世间富贵之人，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真实的法宝。真实法宝机缘难逢啊，有时候机缘遇到了不知道去修复，实在是可惜啊，尤其是修行人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佛的话是真实的，都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，布施供养文法修行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在如今无着卧室，你怎么可能得人生闻正法？ 这个语言太稀有了，古德的赞叹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这个话并不过分的，说的是大实话啊。可是我们呢也没有在意，为什么我们修行功夫依旧不得力？原因就是在没有彻底放下。虽然天天做功夫，天天修学，过在哪里呢？过在不精进，不勇猛啊，不坚定，不长久啊，没有长远性。不能说你不发心，可是心发了之后啊，很容易退失。我们的毛病啊，就出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过知不知道呢？知道，知道不能改呀。善知不知道呢？知道，知道不肯为呀。为什么知道你不肯去干？这我们也常说啊，这个事情我在初学佛的时候20几岁曾经提出来跟张家大师请教过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知得不彻底。我想想很对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佛家的教学知难行易，这个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啊，知真的是太难了。世尊说法49年，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明白这个道理啊。行是在讲一念之间，那个念头一转，即身成佛啊。我们在世尊给我们做示范，我们看到善财一生成就，法华经上农女8岁成佛，说明行不难啊。你为什么不肯行啊？是你知道的不透彻，你是一知半解啊。果然知道透彻了，明了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真正明白人彻底放下，永恒不变。佛在经上赞叹，这种人真是丈夫，大丈夫啊，真正的所谓英雄豪杰。可是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修行人，几个人能够保持始终不变？ 天如禅师说得好啊，十个人里头啊，就有五双啊，都会退失道心。啊，他说了，退失道心是什么缘故呢？有退失的因缘呢，因就是刚才说的，他对于宇宙人生道理事实真相没有真正明了，这是因呢。缘呢，内有贪嗔痴的烦恼，自私自利，外面有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都是缘，内缘外缘都不善呐。他怎么会不退转？啊，禅师在此地跟我们讲的缘，他说了三种。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啊。他说第一个，为身口所累呀，为了要吃得好一点，要过舒服的日子，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，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为这个所累呀！啊，这在家出家都在其中。啊，第二个是在家人。他有家亲眷属，为眷属所累，他要养家糊口，为家食所累，出家之后呢，是应当一切舍弃。可惜的是，身出家了，心没出家。啊，依旧没有把名闻利养放下。啊，成天在名利中做活计呀，于是退失了道心。这些烦恼习气累杀天下人呐，忙了一世，劳了一世，苦了一世，可惜空过了一世啊。又何况在一生当中起无量的贪嗔痴，造了无量的大小恶业，恶业都有果报啊，果报在三途，三途八难苦海之中啊，生死轮回，受无量无边的苦恼，不得解脱。啊，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 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诲，只是始终不曾清醒过来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曾经细心去思维，去寻找这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没有将所学的落实。如果能够有一分落实，就有一分受用；有两分落实，就有两分受用。所以世尊在经论当中无数次的提醒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一句话就是落实啊。你听了听明白没有？没有完全听明白，明白一句两句行，你把你明白的这个一两句落实了，你就得受用了。所以不必完全明了，完全明了不可能啊。明白个一句两句，这人人都做得到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了，如何把你明了的去做到？这叫实学。这是功夫啊，这是真舍受用啊！常常听，每一天能够明白一句两句，这样累积个三年五载，这个人就开悟了。那我们也常常听经，不止三年五载了，我们也相当明了啊，为什么不开悟呢？悟门被烦恼堵塞了，悟门被自私自利蒙蔽了，还是没有落实。我一天听懂一句，我把这一句做到，明天又懂一句，我又把这一句做到，这样的人才会开悟。听懂了不能够落实，不能做到，跟听不懂没有两样啊。跟不幸福也没有两样啊。纵然你会讲，你会讲有什么用？就即问之学啊，听别人讲的啊，即问之学就是不能落实。能落实啊，这个即问就变成实学了。这个当中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。佛在经上说得好，但是这个话不好懂啊。佛说我们的身体 眷属、家庭，扩大到世界，都不是自己的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身心世界，一切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虚妄的。身心世界是虚妄的，这个道理太深了。佛要把这一桩事情说清楚、说明白，用了22年的时间，讲般若22年般若的总纲领是什么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几句话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；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你要真正懂得，真正明白了，你自然放下了，就放得很彻底，放得很究竟。那么你的自己就找到了。自己是什么？真如自性呐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你要不能把身心世界一起放下，你就永远见不到自信。自信就是被这些东西障碍住了，被这些东西蒙蔽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里面包含百法里面前面四法。第一个是心法，所以心要放下了。心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。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摩那。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阿赖耶识、摩那识、第六意识，这是心法了。生根世界呢，色法。那么这个里头还有心所法，心不相应行法，这个四大类都叫做有为法了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六道众生迷失在其中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认识了。佛菩萨给我们讲解说明，我们听了也不能完全相信。不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，所以真的永远不能现前，假的永远不能离开。这样修行拖泥带水呀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能证果，不能得佛法真实受用，你说多可惜，多冤枉啊。即使我们能醒悟过来， 只有一个办法，要把你所知的落实，你就会醒悟过来。你落实一分，你就一分觉悟；落实两分，你就两分觉悟。果然觉悟了，绝不迷恋身心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分别执着逐渐逐渐淡薄了，智慧逐渐逐渐增长了，智慧开了。什么时候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就见性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证得了，真正清楚明了了，所谓见性成佛，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，成就真实圆满的德行。这个人叫自度度他了，这个人成为佛，成为菩萨。所以归根结底，知过要改呀，知善要为呀。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